的从第四条第三项，还有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的一个问题，就是预收保费到底保不保？大家有印象吗？上次的图应该是在我不知道你们画哪里啊？上次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我们事故发生在这个时点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当时也解从那个民法的角度来看，这里是邀约，这里是承诺。然后现在问题点是说，这个保险人的业务员在一开始请腰保人或是被保险人填写腰保书的时候，就预收了第一期的保费，然后一直到签发保单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那就偏偏就在这个时间上的落差中间发生了事故，在签发保单之前发生的事故，我们到底怎么处理？上礼拜讲的是从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三项来看，他说如果在同意承保的时候，我们才会溯及到第一期保费，收第一期保费的时候才会开始保障。所以前提是在于说，在这个时间点，保险人去做一个承诺，去做一个签发保单的行为，这时候我们才会提供保障。可是看到这个时候呢，金管会当然觉得很不合理，他说你都已经先收了人家的保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你却不赔给人家？所以他就利用了一个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的第三条第三项去修正了这个问题。他说前项情形在本公司为同意承保与否之意思表之前，发生应予给付之保险事故时，本公司仍负保险责任。所以依照这个所谓的示范条款的规定呢，他认为这边是要保的，这里是赔，对吧？这里是赔的。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在这样子的一个示范条款内容底下，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问题产生了。第一个学者提出来的问题是说，契约到底怎么说定？我们不再讲那个邀约跟承诺嘛，但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已经跟同学讨论过，承诺是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这时候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来赔的？所以你开始去思考，我们学法律的时候，不是应该邀约承诺意思表示合致的时候，契约才开始生效？所以难道说这一条是一个法律的常识规定，导致他要赔吗？难道是这样子吗？这是曾经有人提出来一个问题。对于这个要赔哦，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学者上有蛮多的说法。我们现在听听其中的一种说法，姑且就称其为假说吧。在第一种说法的见解是认为，你在收了保费的当下，其实就是一个拟字的同意。的承诺，反正用我们家的法律意思表示，这不就是跟我们学民法的时候特别用一定的行为可以使人相信其为承诺之意思表示的时候，就视为已经承诺了嘛？所以假说就会认为说你在收保费的时候就是一个拟字的承诺，就是、收保费这个行为。但是乙说当然会针对假说的这种意见开始去做批评，他说不对哦，如果一收预收第一期保费就算承诺，那这样保险公司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核保的空间？他通常都会预收第一期保费的原因在于说，我们来看一下117条，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117条，所以他不得不预收第一期保费。117条第一项说，保险人对于保险费不得以诉讼请求交付，所以在法律上是强制我们说，这个保险费我们是不可以以诉讼要求他人去缴交的。所以如果你不缴的时候是怎样？依照116条是做一个停效规定，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考量，他才去收保费。他是预收保费是为了一个财务的健全的考量，但在一个财务健全的考量，还是要赋予保险人一个核保的空间，很重要。重点是核保的一个空间。预收的原因是在于财务健全，核保的空间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样子的结果底下说它是一个拟制的同意、拟制的承诺？这样子契约应该尚未成立。所以，因为这个收保费到底算不算是契约的成立，就开始出现很多的争执点。其实这个假说跟乙说，其实一个就是林俊发老师，一个就是江朝国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讨论的结果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老师，其实是汪俊俊老师，他提出的意见是从美国法的意见来看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因为在美国法的运作底下，你收了保费之后，他会签发一张暂保单，作为证明。所以暂保单是针对这一段的保障，这一段的保障。然后事后会签发正式的保单，但是从后面开始去做保障。所以汪俊俊老师利用这样子的概念，就说其实两位老师都没有说错，两位老师都没有说错。他认为收保费，收的第一期保费是从前面那段橘色的暂时性保险的拟制承诺。然后后面的契约的确是还没有成立，真正的保险契约。必须要等到签发保单核保下来之后，才会算是真正的成立。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兼裁了两说的意见，认为双方都没有说错，只是这一段要不要保障。在学者的意见底下是认为要赔，在汪俊俊老师这边可能是一条出路。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示范条款，来想一个逻辑哦。示范条款是在哪里？不过就是一个行政规则，它的位阶只是一个行政规则，不是法律哦。所以示范条款只是一个行政规则哦。啊，我们违反它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罚钱。所以保险公司有没有可能不管它？有可能不管它。当然，在本质上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约束保险公司甚至有违反效约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讲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纵使你的契约的内容照着示范条款写，什么时候契约才有举诉？往后才产生契约的居住力。那你只要不承诺，你这个契约的内容写的再漂亮都没有用，不是吗？这个示范条款是告诉你说，契约的内容要定这一项，你定在这里面，那什么时候开始？这里往后跑。所以这个示范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根本没有意义，因为示范条款处理的是这一段，但是你定的契约却是这一段之后的效果。你把成立生效之后的效果里面去定还没有成立生效的效果，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吗？用一个后面的契约，后面成立生效的契约来去归前面契约之前的行为的效力，有可能吗？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用契约的内容 来规范缔约前之行为，你觉得合理吗？契约的内容去规范缔约之前的行为，契约都还没有成立生效，你用缔约的内容去管缔约前的行为，怎么想你都会觉得逻辑很怪。所以从实务意见还有学术意见，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些的问题啦。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个判决，看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在实务上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然后也常常 有案例出现。所以在那个69台上3153号判例，其实也很多学者会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他说，你看，人寿保险契约系于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附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停止条件，使其发生溯及之效力。所以依照这个判决的说法是什么？这个判决的意见变成是这个时间点成立，只是还不一定生效，要看这个条件来决定是不是生效，对不对？因为他说你同意承保的这个意思表示是一个停止条件嘛，懂哦？所以这是一个实务上曾经出现过的意见，当然这个判决也是被骂得很惨的，因为大家多数的看法还是认为是在先发保单才算承诺。然后这时候遇到这种问题，你要怎么解哦？多数的老师都可以很认一件事情，这也是保险法最常用的一个解题技巧，就是你写了那么多的学说，这么多的看法，你知道怎么样下自己的结论，就是你站在一个风险分配还有缔约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请问谁比较有能力去控制这个契约的内容？谁比较有那个 power？ 绝对是保险公司嘛，在缔约的整个过程中，绝对是保险公司在掌控这整件事情。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从一个风险分配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保险公司如果这么怕中间出事情，为什么要先收保费？所以从风险分配的角度来看，讲白话一点，你敢收你就要赔，懂吗？你预收了保费，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不然你干嘛先收钱？你不会等一下，等到确定保单和签发下来，你再去做收费的工、缴费跟收费的功能那个作业程序嘛？其实真的不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就是因为117条，让保险公司觉得说，我还是先收好，然后入袋为安，入袋为安。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其实应该要保障当事人。应该要保障这个要保或是被保险人，因为在签发保单之前，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你为什么要预收保费？其实你也没有那个绝对的必要去预收保费，你只是怕之后要不到。啊、当然，这时候之前其实有出现过的案例是，那个其实他是生病的人，其实他是生病的人，他填的要保书上面也写他生病。但是核保几乎都不会通过，但是他基于那个业务员教他这种方法，他就先缴了第一期保费，然后差不多就在这个中间死掉了。这时候保险公司还没有为签发保单之意思表示嘛，所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漏洞，就有部分生病的人，他也可以拿到一笔保险金，在签发保单之前，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要看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与其让保险公司不赔，倒不如选择让保险公司赔，因为保险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保障被保险人的，它是保障被保险人，因为它是一个契约法，讲求一个利益的衡平，赚钱都是保险公司， 所以基本上在解释的时候都会偏向比较弱势的那一方，就是被保险人这一方。这是整个解释在解释论上常常会讨论出来的一个结论。所以另外讲保险法还叫什么，就是保障被保险，保险契约法其实就是保障被保险而已，在一个契约的规范中保障被保险，主要是这个原因，主要是这个部分。所以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啊，在讨论什么药物说不药物说，然后还有药事说不药事说，其实都是环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背景底下。好，大概了解了有这样子的事实争议之后，我们回来看看 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你看这个之所以去讨论这个药物跟不药物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钱，对吧？这个钱围绕在保费这个问题，没有收保费算不算成立，算不算生效？这个东西你看有一派意见啦，这里清贤老师，只是你清贤老师，他认为是药物说，他认为从21条来看，应该要契约生效前交付之，有没有？21条应于契约生效前交付，所以代表着我们一定要先收保费，对不对？从21条来看，这是李清贤老师解释的一个方向。然后从117条来看，刚刚说了不能以诉讼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收保费。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刚刚在这个讨论里面有提到的一个问题吗？117条，再来就是刚才讲到施行细则第4条，不是有讲到预收保费的问题吗？所以从这几点来看，李先生老师其实他认为这是一个药物契约，认为保险契约是一个药物契约，但这是少数说，说真的你也不用去背这个药物说，多数99%的老师都认为是不药物说。首先从第一条来看，我们看过是当事人约定，然后第二个来看三角形告诉你，21条另有规范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财务健全嘛。刚我在讲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财务健全，这是收保费的最重要考量。所以保险法里面对收保费这个要求，主要都在于要求保险公司的财务健全，懂吗？都是要求财务健全，而不是把它解释成一个条件，好吧？不是把它解释成一个条件，不是一个成立要件。然后22条也规定了一个东西，他说保险费应由药丸依契约规定交付，所以是从契约已经成立生效之后才会去缴交保险费。从22条条文内容来看，好像是这样子写到，保险费应用要保依契约规定来交付，所以是依照契约的内容去做一个缴费动作。好，再来第四个三角形是116条啦，已有停效的规定可知运用，应该是打错了，116条。然后施行细则第4条，施行细则第4条，这个我们等一下仔细再看一次施行细则。其实施行细则第4条这个，很多人是用来讨论药物说，可是这里有一派见解认为它其实是在解决药事性。我们等一下回头再看第4条的时候，你会看一看，觉得蛮特别的，有可能是这样子去说明。然后倒数第二个三角形是江桃国老师提出来的，他说保险人的给付能力主要在要从资本额的要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是从业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业法其实有要求，那个风险资本跟自由资本要占200%的比例，如果不到的话，他会去调整。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规范。我是觉得这一块考试应该是不会考资本额的计算，所以你大概听听就好。保险公司的资本额是有一定的要求比例。我上次好像有讲过 RBC 嘛 ，RBC 讲过了，大概点过一点，那就是在讲 RBC 的东西。所以他这个老师啊，其实讲好不好？他认为我们所谓的给付能力的确保，不是从预收保费，是从 RBC 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才诺成契约书的重点是，你看已收取跟未收取的差别，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为什么要急着去收钱？你敢收，你就要负责，对不对？所以这整个都是从这个问题一直导出来的，然后最后丢一个判决，七六台上5958判决，认为保险契约其实只要意思表示成立，意思表示合致的时候就算成立。那翻过来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再解这个题目，我们现在搭配那个药事说来看这个问题，药事跟不药事的重点在于需不需要那张纸，需不需要条款的内容都写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回来看一下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刚好就在右边那边，右边的21页地方，刚好给大家。你看它第一项写什么？依本法第43条规定，签发保险单或占保单，需 与交付保险费全部或一部同时为之。所以实习制的第四条第一项在跟你讲的重点是什么？那个保单，那个账保单是那张纸，看得出来吧？你看第一项就好。它的重点是在说发这个第一项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整个条文的体系解释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一二三项应该都在讲同样的事情，所以它集中的重点是什么？保险单跟暂保单吧。保险法施行细则第四条，它的重点就不在于收不收费，重点是在于签保单的那个时间点要跟交付保费的时候一起做。你看懂这个法条了吧？这个法条其实你从第一项来看，它重点是在规范什么？签发保单的时间点，看得出来吗？你们应该看得出来第四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一项吧？它是在签发保单的时间，它是在规定签发保单的时间点。所以你看一二三项应该都在讲签发保单的时间点。所以这就回应到刚刚讲的那个施行细则第四条的重点是在解释什么？要事性而不是要务性的问题，所以你现在看的第四条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哈。好了，这个其实还好，这不会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去看四十三条比较重要，四十三条比较重要。无要事契约呢，就要看保险法四十三条。四十三条是一个蛮重要的条文。四十三条说，保险契约应以保险单或暂保单为之。这句话可以解出说它是一个要事行为吗？这个是李清贤老师提出来的一个条文啦。他说，从四三条来看，他说一定要以保险单或暂保单为之，是一个要事性的要求。好，同样在下面第三个三角形又回应这部分。应该要把四十三条解释为一个训示规定，这是一种说法。后面那个比较有道理，或者呢，把它解释成保险单有一个保险人有一个什么义务，出具保单或暂保单的义务。重点在举证责任，证明你有成立契约，证明你有成立契约。所以对于这个四十三条，多数意见是有相对应的回应的。好，再来四十四条呢？四十四条同样也是用这样的想法，保险契约由保险人于同意要保人证后签订，所以他就说因为是签订，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要事的行为。啊，当然了，这样子如果你是通说，你会说什么？签订的重点是在于说举证责任，像你要去写个书面比较好举证嘛。啊，所以从这几点来看呢，基本上保险契约应该是一个不要事的契约，不要事的契约。当然，考试的时候第二个三角形能记就记。你学民法的时候，要事是原则还是不要事是原则？不要事是原则，特殊目的下是有要事的要求。我们应该学的是登记嘛，物权移转登记是要事行为，然后一六六之一还没有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学民法的时候应该是学这两个特殊的要事行为，特殊的要事行为，它是基于不动产是吧？还有个公司外观，有一个目的性的考量，保险契约有这个考量吗？有涉及到第三者吗？没有，所以有规定要要什么？有，就这样推就推出来了。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老了，这两个问题都很老，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们来看上面的例题，上面这例题其实是林群碧老师的一个考试的题目，这地方呢蛮好玩的，它搭配到票据吧，搭配到票据吧。但是这边我就不会特别去讲免提支票有什么像。反正免提支票有效了，好，免提支票有效。甲向乙保险公司投保寿险时，他用什么来支付保险费？用远期支票来支付保险费。其实这个硬要交，还可以交说这是两个债还是一个债？是新债新偿的，对不对？你要开始想说，是哪一个票据债务去支付保险费债务？这硬要交是可以这样交，但是算了，我这里没有要交保险，没有要交票据，只要交保险。甲兼违背保险人于支票兑现前死亡，受益人得否向乙保险公司请求给付？若甲于支票退票后才死亡，其心情又如何？这一个实例题是真的出现过很多次哦，因为连林群发老师的课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个问题，一般的解法，他现在讨论什么？在票据兑现之前死亡，所以兑现前死代表就是钱还没拿到，对不对？查掉，钱还没拿到嘛，对不对？钱还没拿到，如果你采是不要误说，根本不用讨论这些问题，好不好？先跟你讲，不要误说，你觉得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吗？不要误说就是不管要不要钱嘛，所以从不要误说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契约已经成立生效，没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对呀。啊，所以比较特别的是在，如果我们采是要误说嘞，如果我们采是要误说，是不是代表那笔钱很重要？那笔钱很重要，没有那笔钱就不用赔，有拿到那笔钱才要赔，所以这里才会分成说，你看，兑现前死亡，退票后死亡，看到吧？它分成这两个案例，一个是兑现前死亡，一个是退票后死亡。那我们先看退票后死亡好了，好吧？退票后死亡就代表着没有拿到钱，没有拿到钱，比较好想，确定没有拿到钱，退票之后死亡，确定没有拿到钱之后才死亡。然后这里呢，如果啦，如果你很单纯的去思考的话，就是没有钱。然后我们又在药物说底下，所以稍微成立生效吧，对不对？这一步可以。但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林俊凯老师有不同的想法。他说：“哎，你吃饱撑的去收人家票干嘛？你去收人家票，就是你白目。”你收了票就要自负风险，其实你就可以想成是一个代入清场。你拿了一个票据的债务去清偿了原本的保险费的债务，所以保险费的债务你已经清偿了，已经给付了，所以纵使在药物说底下，你只要收了票，就只剩下票据债务，保险费债务已经清偿了，退不退票？退票那件事，保险人必须要从票据债务去主张，不是从保险债务去做主张。这样讲对，你听不听得懂？可以这样话这样想好不好？可能还是要讲一下票据了。现在是甲跟乙要订约嘛？这个契约的内容的义务不是有一个是给付保险费吗？可是同样的，你从票据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好不好？甲发票给乙，不是，也是一个要画条线就好。发票行为原因关系是保险的这个。债权债务，然后做了一个发票行为之后，这一个关系跟这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好吧，如果是代入清偿，就是说这个发票行为的产生的票据债权债务已经完全清偿了这个保险契约中的这个保险费的债权债务，所以这个已经被满足了，只剩下这个。这个已经清偿了，只剩下这个，剩这个。所以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你保费缴了没？缴了。然后如果你要告，你只能告被跳票的这个问题，好吗？而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什么？新债不履行，旧债不消灭了。新债不履行，旧债不消灭。所以新债不履行。就在不消灭，等于没有缴保费，契约没有成立生效，所以不该给钱。我是觉得用票据法这个概念来想会比较好想，我觉得会比较好想，说真的啦，我觉得比较好想。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是退票前死亡。其实大家也是一样的，只看你不想。退票前死代表着钱有没有拿到还不确定，所以同样是要分成这两个角度来看。答案会一样，真的，答案会一样，一定要会有假说跟乙说，等于是说这个是代物清偿的想法。然后这个是间接情况，都不知道你们家的名称到底叫什么，是有很多种想法，什么心债清偿、间接给付、代物清偿，还有什么好多种叫法。记得你们应该叫心债清偿，我记得是叫心债清偿，我不是很确定，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比较好记，就319、320。看你们法典写什么，我不确定你们法典现在都翻什么。319跟320，好多本法典翻法都不一样。我是记得是间接给付跟代物清偿，看你们法典写什么，开心就好。所以这个是涉及票据法的问题啦，但是这个解法不是林群碧老师要的。也蛮有趣的，林群碧老师是一个很特殊的想法。他说，我们应该从那个判决来找出一些端倪啊。刚刚判决用什么方式来解这个要钱不要钱的问题？条件，有印象吗？刚刚那个69台上3153号判例，不是从条件的角度来切这个问题？所以同样的，林群碧老师开始用条件来想这个问题。什么意思？他说，这里要分成两个地方，有一个实务见解跟一个学说意见。这里以票据之兑现为停止条件，这里。以票据之不兑现为解除条件，这是林群碧老师的想法。什么意思啊？停止条件跟解除条件在哪里？条件。停止条件是条件成就后会产生效果，解除条件是条件成就后会失去效力，对不对？所以这是以什么不兑现为解除条件，要等到不兑现的时候才会失效，所以接下来就是原则有效，不兑现才失效，对不对？白话点再带下来，原则有效，那这里是什么？应该原则上是尚未生效，尚未生效，一直要等到条件成就才生效。所以依照这个案例来看，它不是有分兑现前死跟兑现后死？跳票前死还是后死？我他问题是为什么？退票前死跟退票兑现前死跟退票后死，就是兑现前死跟兑现后死。兑现前死，他拿到钱了没？还没吧，所以不赔啊。尚未生效，啊，跳票后，确定已经跳票了，不会拿到钱，所以不给付。然后下面这也是 退线减死，很漂亮哦。兑现前死，他还没有兑现不兑现的解除条件，所以不跳票以后已经解除条件生效，变契约变成失去效力，所以不给付，失效了。可以喽，这是林俊彬老师的答案，比较漂亮，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我没听过。这里我没听过，然后其他也没听过，但他这样讲就可能有，我是没听过，然后其他老师也没听过，就林俊彬老师听过，所以他的学说就是他的学说，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非他的学说吧，我也不清楚。学票据法说应该没有人这样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很奇怪。票据法应该不会去这样去讨论说这个票据兑现跟不兑现，它到底是什么条件。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但我相信林学碧老师应该是从那个判决里面突发奇想，开始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但你觉得学说为什么会谈这个？其实还蛮好讲的，因为原则上是有效，所以保障被保险的，对不对？只要保障被保险这个角度存在，这样子的思考存在，它就一定是学说的意见。因为老师通常是被保险的，不会是保险的。这很好想，老师都常是被保险，他不可能自己是法律公司。所以他解释的方向就不会比较偏向这个地方，就会比较偏向这个地方。好了，在这个地方你们自己记得啦，自己记得。主要是考验大家对于药物说的想法，对于药物说的想法。其实这个题目已经没什么考试价值，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不药物说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写，对不对？什么都不用写，就直接赔就好，也不用解那么多。下面写那么多通，都是以药物说的想法来去解这个问题，以药物说的想法来去解这个问题。那最后在21页这个地方呢，就问大家一个蛮好玩的问题，问大家一个蛮好玩的问题：甲购买新车后打电话向乙产物保险公司洽谈该车之保险事，双方就保险金、保险费及保险事故达成合议后。甲开车前往缴费，位于途中发生车祸，问甲得否向乙请求保险金。这里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意思表示的合字不是要在于必要之点吗？那请问保险契约的必要之点？这其实很难，这其实真的很难。所以他在这个题目里面，传统的解法当然是写说保险契约是诺神契约还是药事契约，药事不药事。啊，药物不药物，对不对？已经开始去讨论这个问题。可讨论完之后，你就要开始去想啊，它必要之点到底有没有合适，对不对？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这时候才有可能去讨论它是一个诺神契约。所以解这个题目的时候，基本上写到的点就是我们前面要复习到，就是它到底是药物不药物，这个这样子的争点是会带到你的。还是要事不要事，然后在解完这样子的争议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看本题的必要之点哦。这是你要去讨论哦，必要之点到底有没有满足？虽然你最后一定会说它是一个不要物契约，它是一个不要事契约，但是你还是要去讨论必要之点，在这个案例之中 O 不 OK？在这里面，他有特别提到保险金、保险费跟保险事故。就契约的内容来讲，必要之点其实已经合资保险契约了。重点是什么？一方交付保费，他方承担风险。他这边是不是告诉你说保险费是多少钱？告诉你了。风险是什么？是不是跟你讲赔多少？是不是跟你讨论好了？所以在这三点都已经达成合议之后，其实契约就已经成立成交，好不好？都已经成立成效，重点是要记得讨论这个必要之点，契约的必要之点。那有的时候你们出国是不是会去买那个旅游平安险？对吧？在机场会买吗？会吗？不知道，机场有那个都有设摊子嘛？啊，有的人会在网络上买，对不对？网络上也有卖嘛？网络上买的也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啊，对不对？网络上你 你没有看到那张纸，会说，哎、欸，这是不是药师标准？其实不是，网络上那个是药师，他已经符合那个形式了，不用考虑那个药师标准的问题。曾经有一个问题是在那个哪一个国家，是用什么自动贩售机的？自动贩售机投钱，它像自动贩售机一样，你可以选你的航程到哪里，到哪里哪个国家，就投那个零钱，像买可乐啊、买汽水一样，就咕隆隆就掉下来。那请问哪个时候算是契约成立的价？就投钱之后呢，还是拿到张纸？那个是邀约还是邀约的引用？其实有研究所考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摆在那边那个机器是邀约还是邀约是引用，还是你投钱进去才是邀约？懂我意思吧？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学那个数件组的时候，不是都填邀保书，然后再签发保单，偏偏这种自动贩售型的，它在填邀保书这里根本不需要填，你只要去点哪里到哪里，哪一个班级，点下去，它就会给你一张保单下来，然后你还要在那张保单上签名哦，签名哦，然后一部分再投到旁边的箱子里面，整个动作是这样，投钱掉一张保单下来，然后签名，然后再丢到旁边去，它程序就跟你刚刚想的就不一样，你先投钱的嘛，拿到保单，但是你签完你再丢进去。那为什么会这种保险呢？其实也蛮好玩的。最主要是你觉得你有没有生病，会不会影响到意外？不会。重点是坐哪一班飞机。所以他只要观察坐哪一班飞机，像华航就比较贵，然后可能长荣、国泰就是比较好。华航不是有一阵子常出事嘛，所以那时候保费相对就比较高。所以他只要看班机的机种，然后去看哪一个航空公司，然后甚至是看哪一个航班，他就会决定你的风险，因为他是保的是。意外，他不是保疾病嘛？他关你什么事啊？跟你都不用讨论，你只要看哪一班飞机就好了。所以他在核保上根本不用去管你个人的问题，他不用问说你几岁，啊你是男的女的，都不用问，他只要知道你坐哪一班飞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还蛮有趣的啦。现在最常就是在网络上买这个，你们出国前应该就在网络上买这个，还有一个比价系统，点子就会告诉你哪一个最便宜。有啦，你们出国前应该会去玩一下。好，翻一下吧。前面这些争点呢，基本上我觉得不会去考你药物药师，但是你要记得先收保费这个问题，因为先收保费这个问题在好几次研究所都还是有在考，他已经考了非常非常多年了，万年无解，真的万年无解。先收保费这件事万年无解，只要在保险公司现在职务不改变底下，一直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争议。保险公司就爱收钱，真的就是爱收钱。他翻过来看到一个字叫做社信契约。社信契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英文翻过来的。他说 "voluntary"， 他不太会讲这个字的翻译。它就是一个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然后重点是这个中文比较神，到底是谁想到翻成社信这两个字？刘忠老师问过我们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所有曾经当研究生、博士生、硕士生，全部都到毕业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办，然后去查什么辞海啊、辞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办，然后可能是某一个典故啦，就是侥幸射中了苹果之类的，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跟回答老师，然后老师就笑笑就不理我们，他就说你们应该去认真看一下这两个字的到底意思是什么，我又不管他，反正就毕业。到现在我心中还是有这个疑惑，到底为什么要翻社信契约？而且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是不小心、不侥幸的感觉是有啦。好了，讲太多，下面问了一个问题，是职务上出现的一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人身保险的社信性是否高于财产保险？所谓的社信性，刚才已经讲，其实就是带有的不确定性，就是社信性。那请问社信性？在人身保险中，或者理财保险中高，在实务的判决里面是认为会，在实务的意见出现过几个判决，说人身保险的社信性会大于财产保险。但是呢，学说这时候就说了一个问题：我们说社信性是什么？ 就是不确定性。这里不是在问你几率，不是在问你 P， 这里是问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它应该是有无的概念，有没有不确定性存在？人家没有在问你百分比，好吧？所以它应该只有有无的概念。它跟 P 不一样啊，几率跟几率不一样。色性性不等于几率，所以学说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好几个判决说，什么人身保险的色性性比较高，这个地方啊，可能是混淆了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道德风险啊。道德风险就有高低了。还记得道德风险是什么？在保险之后故意把保险事故弄到发生吗？对，可能他想混淆的是这个啊。道德风险才有高低，但是色性性是没有高低的，色性性是没有高低的，有这个不确定的情况，肯定还是不肯定，就这样了，肯定还是不肯定。所以保险契约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它是一个色性契约，赌博也是一个色性性很强的东西，还有什么是色性性？乐透啊，什么都是色性。连考试都是色性，考试也是，国家考试百分之百是色性契约，真的，你那个永远都无法掌握你几分。通常有人觉得考得好的时候就考不好，考得不好的时候觉得考不好的时候分数就很高，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你们就感觉不好就真的不好？我是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有一种最惨是感觉不好就很不好，感觉好还是很不好，那从头到尾都不好，这种就很可怜。最好是至少还有个相反，还可以互补。如果两个都是不好，那就很难考了，真的就很难考。所以这个色性性就是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色性性，所以我们才需要保险去处理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其实保险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它是把你觉得不确定性的东西，想办法让它确定，因为你是利用保费确定缴交的保费来处理一个不确定性会发生的风险，这是一个蛮好玩的想法。下面这个最大善意契约里面呢，这是国外的翻译，然后在台湾的保险法其实叫最大善意契约，但有很多人是不以为意，他认为其实我们有148第二条，民法148诚信原则就可以不需要用到最大善意契约的。然后你要留意一下，在实务的判决上是很少去写最大善意契约，通常会写最大诚信原则，因为我国只有诚信原则嘛，对吧？我国哪来的善意契约？最大善意在哪里找？依法理哦，无习惯依法理哦，就说这是法理哦。这种东西是很难的啦，在我国实务上，主要都是用最大诚信原则来取代这个所谓的最大善意契约。啊，所以这一个部分其实也有老师在讨论的，就是最大善意契约跟诚信原则差在哪里？差在一个是英美吧，一个是大陆法系。所以它内涵有那么一点点差异，然后考试很少考。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看姚蔚珍老师写的文章。姚蔚珍老师针对这个文章、这个东西写了三大篇，写在以前的越战法学非常的长，考试不会考，不讲。啊，最大善意契约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契约底下，是双方都要最大善意，双方甲跟乙都要，不要只想着这个腰保或是被保险。我们是双方都要尽最大善意，这个契约是要最大善意，所以你要留，你仔细看一下。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上课就曾经举过一个51条，不是说什么一方知情他方不知，啊，甲知情乙不知，乙知情甲不知之类的，所以他就会处理在双方的情况底下来讨论保险契约，就是基于最大善意契约的考量，我们是对两者的要求，两者的要求。还记得我那天不是有讲一个什么资讯义务嘛？它也是基于最大善意契约，一个其中一个利润基础是基于最大善意契约来衍生出来嘛？保险人资讯义务。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个那个继续性契约的概念。保险契约是可以去适用形式变更原则的。那这里最明显的条文，其实就是我们之后会讲的危险增加59条啊，它其实就是基于。 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继续性契约里面的形式变更原则来考出来的，而且增加东西59条啊，然后基于59条你可以去调整保费啊，终止契约，所以整个保险关系里面，它既然是这么长的一个继续性契约，你就要记得，你学民法的时候，一个契约的效力如果真的发生变动，不是有很多种情况吗？有可能会变成无效、终止、解除吗？你学民法应该学得还不错吧？比较常出现的就是这三个嘛，对。所以，如果它是一个继续性契约，你觉得哪一个效果其实是最好？其实终止是最好。如果一定要产生变动的话，因为前面那个继续的关系可能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了。如果是数十年的情况底下，你就要留意到，尽量在效果上往终止这个方向走，尽量往终止的方向走。如果你任意都要解除，你会回到民法上恢复原状，保费怎么还？承担的风险怎么还？啊，如果是致死无效，前面的我做了那么多承担风险的行为，那要怎么样让它恢复回来返还嘛？对不对？那怎么返还？所以从继续性契约来看哦，保险法出现解除的时候，解除的效果都是非常有恶性重大的时候才会有解除的效果。之后我们会讲到那个64条的解除契约，就知道继续性契约这也是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时间一久就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发生了。下面那个复合契约呢，其实叶启周老师花了蛮多篇幅在讲这里啊，不过他出国了，我们今天就可以少讲一点。从一个复合契约来看，它首先产生了三大小原则，俗称三小原则。第一个小原则就是意外条款排除原则，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很像那个消费者保护法吗？对。这三个东西其实非常像消保法。第一个，意外排除原则，若契约条款之约定超乎当事人所期待，若非经保险事先告知，不得为契约之内容。它是从消保法第14条带出来的，只要是复合性契约就会带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再来第二个，不明确条款解释原则，这里就好玩了，这里就好玩了。你看有消保法11条第二项，还有保险法54条第二项，我们来看一下。54条第二项，保险契约之解释应但求当事人之争议，不得拘泥于所使用之文字，如有意识以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之解释。看到了哦，以作被保险人有利之解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哦。第一个问题，探求当事人之争议这句话有没有在哪里很熟？民法98条出现过吗？那你翻民法98条有后面那个如有异议时解释上要怎么样吗？你在学民法的时候98条怎么教你的？当事人的争议是怎么来的？就是法官在那个判决上，整个法庭上自由行政会求出当事人的争议嘛？可在这边就告诉你说，有可能这个争议还会有异议。所以你跟民法98条一相比，54条第二项，其实它的用语跟以前学民法98条差蛮多的，就感受得出来嘛？因为它有个如有异议时，以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之解释，有哦。所以这个地方刘栋老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他已经告诉你要尽力探求争议何来意义啊？这是刘栋老师问的啦，既求争议何来意义？但是叶启周老师对这一点有回应哦，他说不能够这样讲。他后面的弹珠在讲的是说，因为我们的争议是怎么来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在法庭上用各种证据看得出来，所以一旦这个争议在证据不足的理论情况底下还是会有异议，所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要做有利于被保险的。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参考看看啦。最主要是跟民法98条的条文用语有点不一样，有点 不一样。消保法11条，保险法54条第二项，你们应该还有学过民法什么247(1)吧？对不对？应该有吧？有没有学过吧？那这三条什么关系啊？懂我意思吗？我要问你啊，这三条什么关系？诶，有消保法，又有保险法，又有民法，怎么用？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啊。你一个契约是不是同时可以适用民法，可以吗？啊，可是了解那个保险公司跟我们一般消费者是不是又是消费者关系？又也可以解释成消费关系吧？这是可以用消保法，然后你又是保险契约，是不是又可以用保险法？还有哪一条？你做律师已经三条都写了，但是我现在问你，如果你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哪一条是哪一条特别规定？哪一条又哪一条是它的一般规定？就想想嘛，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哦。这其实，首先这三个让你选，你一定会先丢掉一个啦，就是民法。除非是那个溯及的问题，懂我意思吧？在消保法施行之前的问题。假设现在三个都在适用的范围里面，民法、消保法跟保险法这三个东西，你一定会先把一个排除。那就是这个会先排除，你最后会去选消保法或是保险法，然后比较多数的学者会认为说，既然是保险契约，就应该去选保险法，这是多数意见。但是少数的意见去选的，叶奇老师啊，他选消保法，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你看哦。54条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商业保险。我说过，保险契约法用在商业保险，而且商业保险里面他没有说谁对谁 ，B to B、C to C、B 什么什么？以前你们在学 B to B、C to C、B to C， 在学保法不是有这三个吗？B 5 B C 5 C 然后 B 5 C 对不对？这三种嘛，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经营者，消费者对消费者，然后企业经营者对消费者，然后我们最后决定消保法是 B 5 C 这一块嘛。然后但是他从这一点来看，保险法里面有规定一定要 B 5 C 吗？没有， C 5 C 的也可以是商业保险，企业也可以去投保，懂我意思吗？没有限定一定是企业经营者对消费，应该讲 B to B 还是 B to B？B to B 也是可以保保险的，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经营者为什么不能保保险？现在不是有联电、台积电吗？他们也会去保保险的 ，B to B 的关系啊。所以他从主体面来看，他觉得消保法更小。所以他觉得消保法才是特别规定的，这是他从主体面来看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三个要选，他会选消保法，比较特别啦。好，但是多数意见会说，保险法大概是在保险契约里面，保险才是特别规，保险法才是特别规定嘛。对，拉意见啦，但他今年都不会出啦，听听就好。除非他为了考你们赶回来出题，这难度也太高了。你觉得一群学生？会值得一个老师从德国飞回来出个考题，然后在台湾待一个月改考卷吗？不可能嘛！我要是老师，一定不鸟你。所以这种事情是几率是太低了，就听听他的意见就好了。搞不好你明年想考研究所嘛？搞不好你明年想考研究所。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内容控制原则。内容控制原则里面讲了一个保险法54条，一下。告诉了你一句话，他说：“本法之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之，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这一个条文写了强制规定，可是你学民法的时候，它应该是有分强行规定 然后再分强制跟禁止，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吧？有人学民法是这样学的吧？难道你们跟我学的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子分吧？强迫你做什么事，禁止你做什么事，统称为强行规定。啊、但是这个保险法里它的用语直接写了一个强制规定，是不是跟民法71条有点不一样？这是民法71嘛？民法71跟保险法54条第一项，保险法54条第一项，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语上不统一？但是学者都会认为他想讲是这个、哦，记得一下他想讲是这个强行规定、啊，保险法54条第一项想讲的是强行规定，而不是只限于强制规定。懂我意思哦？好，所以知道这个概念就好，先知道这个民法上跟保险法上用语上的 不统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前学民法说相对应的是什么？一个是任意规定嘛。好，这边为了迁就保险法，我们就写强制规定吧。迁就保险法才这样写。所以第一个分类是在强任意规定跟强制规定。啊，在这个地方里面，你以前学什么？就因跟得吧，对不对？因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可以干嘛干嘛，随便你选。所以任意是有一个选择权存在嘛，那你有一个选择空间，得怎么样？你得自由决定怎么样？啊，强制就是规定应怎么样的时候，所以重点是在应这个字跟得这个字在做判断嘛，就是嘛。因为以前学的时候，应该基本上学品种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来想这个问题。好，偏偏保险法哦，有一个江陶国老师从德国回来，他从德国回来想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论调，这个论调是德国保险契约法的论调。在德国保险契约法里面，所有的条文都叫强行规定。在德国保险法有一条，每一个章，它分很多章节，每一个章节的最后的那个条文，它都会去说，我们这个保险法里面都是强行规定，然后只不过有一段是绝对强制规定跟相对强制规定，它把它分成绝对跟相对两种。这是德国的编法。德国人的编法，它分成这两个的用意在哪里？绝对是完全不得变更。完全不可以去调整，契约不可以，也不可以去调整。那相对强制规定是说可以变。得做对被保险人有利，是变更。这是德国的说法，然后你知道江老师这个人就从德嘛，从德国回来，他就把这样子的概念引进台湾，所以他就说啊，以这种逻辑来看，现在的54条，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是相对强制规定，因为54条跟你讲什么？得做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嘛，所以他赋予了一个。有利被保险人可以用契约变更的情况，54条第一项，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所以在这样子的案例底下，你要留意的是，江老师这个神奇班的老师，他把这里放了一个绝对跟相对的差异性。然后把54条的第一项放在这里，这是江老师的做法，蛮厉害的、哦，蛮厉害的。他认为说保险法的54条第一项讲的是强制规定里面的相对强制，但是多数的法院判决还有学者都还是认为54条的第一项在讲的是这里，这是多数意见，这是江陶国老师的意见。就差在这个地方，就差在这个地方，因为法院判决是有说这个分类在现行法是没有的。从我们民法来看，就是有强行规定跟任意规定。所以既然是这样子一个民法明章而义的架构底下，也没必要去创出这样子的一个下一层分类。所以从54条的第一项来看，它应该就是所有的强行规定都可以去适用。 只要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时候，这样子的强行规定就可以做调整。那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在后面有很多的实例的案例里面，会产生不同的讨论结果。所以你来看一下，在讲义的内容里面，他说，本项并不适用于所有强制规定，而仅适用于相对强制规定。这就是江老师的意见。如果属绝对强制规定，因为涉及保险的基本要素，故纵使有利于被保险人，亦不得以契约变更。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案例这样子。然后少数见解认为，这就是江老师，保险法的规范应该属最低的契约内容规范，所以全部都是强制规定，只是分成绝对强制跟相对强制这样子，懂吗？所以江老师的分类是非常特别，从德国引进来的一种分类方式，然后在目前台湾可能还不适用。那我们刚好下面有一个54条之一，我们就继续看。54条之一说，保险契约中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依缔约时情形显示公平，该部分之约定无效。该部分之约定无效，所以54条之一就用在这里。任意规定的地方，就去用了54条之一来做一个保障。所以现行法在多数的保险学者里面，他认为任意规定是用54条之一来处理，然后强制规定是用54条第一项来处理。然后只有江长国老师在这个地方搞得很特别，他又再把强制规定分成两半，不是所有都可以用54条第一项来处理，有一部分涉及保险的基本要素。第五危险团体啊，那个考量就知道，等一下会讲一题。那个绝对的强制规定是无法做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变更。然后他之所以会这样讲，完全是因为德国人这样讲，完全是从德国的保险契约法来去思考，然后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德国保险法蛮好玩，你可以回去查，他缩写88G， 就 VVG， 然后他有英文版的，他有英文版，最新的德国保险契约法有英文版。你可以去看一下88可以在写什么，你可以留意一下他在每一个规范的最后一条，就每一个章节的最后一条，就是说哦，哪一些是绝对强制，哪一些是相对强制，他会有这样子的写法。无聊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无聊，再看，好，真的很无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大概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就会有就可以知道江长国老师在这里头，会有很多时候跟人家想的不一样。他每次看到他写答案，就哦，你怎么会这样想？真的是异于常人。我应该讲过，江老师会去那个什么美国之前原生犯罪乱走路的故事吧？对吧？他真的很怪，对不对？讲过这走路的故事，你就听过就觉得很怪。他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老师，而且我还蛮常碰到他，真的还蛮常碰到他。他好像不会准时，从来不准时，就是开什么会都不会准时，然后到的时候就这样，一直摸自己的胡子，然后人家讲话就这样。然后终于讲到他想讲，然后才会开始讲话。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老师。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呢，只有四个字形容他：不可一世。对啊，真的，我觉得看他上课就那种感觉，不可一世。他下巴是打天下，那种感觉很酷啦，他很酷，他很酷。他讲当初从那个德国刚回来的时候，是坚决反对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然后后来写了大概5年的文章，就开始有保险公司拿那个顾问费去塞他嘴巴。老师，那请你来当顾问好了。然后后来就不知道莫名其妙见了10几个顾问，然后一个月收顾问费就好了，好像蛮多钱的。所以要不要考一点博班啊？他一个月收顾问费，那时候听他来讲，好像是50-60万，10几间保险公司嘛，1间4-5万嘛，懂我意思吗？顾问费就50-60万，再加学校的费用。所以他可以开 Porsche 嘛，对，他可以开 Porsche。所以江老师是商法界里面保险的奇葩啦，而且林俊发老师也蛮赚，林俊发老师也蛮赚，只是大家的赚法不同而已。所以念书一定要念商法，念工法，念那个啊不好赚，真的不好赚。你打工法打一辈子都打不赢，因为你跟国家争，很难赢的。然后打刑法可以帮黑道老大打，好像还有赚头，还可以帮走私犯打，还有赚头。这些都还有赚头，然后民法久了也没什么用，民法能干嘛？你自己讲民法能干嘛？民法绝对比不上商法， 章法挑一颗冷门一点的，然后 吃一个案子就赚一辈子，真的真的好好念，挑一个你最喜欢的最冷门的，然后做那一个案子就搞定，一辈子就不愁吃穿。再讲一点八卦，赖元和老师有两栋地吧，看老师哎、欸，哇塞，两个，他一个月就可以抵我们买房子的贷款，然后地保管理费一个月3万，两间6万，去哪里生这种钱啊？我每次都想，老师你到底钱哪里来？不是污就是，一定有什么奇怪的手段嘛。然后但是他又不跟我们讲，可是会请大家去参观，然后上过他课的学生都会去参观，看过之后就开始有雄心壮志，我要好好念章法。正教法念不起来念别的没关系，总之我有一个法律在章法，就是我有赚钱的那个未来的目标，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算好还是不好，但是住地堡感觉蛮爽的，说真的感觉蛮爽的。想太多，提醒大家要好好念书，然后告诉自己，我那时候念书就是每天看超跑的那个照片，哇，我要买一台，我一定要买一台。然后后来发现考上也买不起，然后就开始想说，好吧，至少买个 Mini Cooper， 然后至少买个宾士嘛。慢慢的那个愿望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把梦做大一点了，真的把梦做大一点，你这样念书会比较开心。虽然考上之后发现你的梦都是不切实际，但是有梦最美。好，看一下54条C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在讨论那个58条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保险契约通知条款约定，事故发生后应于48小时内以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该条款之效力如何呢？这东西我们搭配一个保险法58条一起看。58条跟你讲什么？要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之事故发生的时候，除非本法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定外，应于知悉后5日内通知保险人。这里附原一个额外空间嘛，就是契约另有定，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任意规定嘛，对不对？契约应有定定嘛，就是赋予一个得以自由选择的空间，所以多数的意见认为58条是任意规定，多数的意见认为它是58条是任意规定，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除契约应有定定，就赋予了你一个调整的空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学法律的用字上那个得的想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当成任意规定，怎么办？你就要去走54条11吧，是吧？54条11啊，把它放成任意规定的话，就假说嘛，放成任意规定就是走到54条11。那在这个论述里面，这个契约条款里面跟58条有差异的点在哪里？第一个，48小时嘛，法条是5日啊。对，事故发生后5日，它这也是48小时，所以第一个问题会在于48小时这件事情。好，我们再比较一下下一个，他说要书面通知，法条有没有讲到书面？没有，他只有写事故发生知悉后5日内通知嘛，对不对？所以这里书面是不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书面，还有。它的效果是什么？不负保险金之责任。它写的是不负保险金之责任。你看一下58条的违反效果在哪里？在63条，法条写哦。如果要保或被保险人没有在58条所规定的期限内为通知的时候，对于保险人因此所受之损失，应该负损害赔偿。所以不负责任是不是也跟损害赔偿不一样？在契约的条款里面，至少改变了这三个地方，至少啦，硬要讲，其实连起算时点都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条文是写自知悉起，就是它的条款是写事故发生后48小时，一个是主观的起始点，一个是客观的起始点。其实那个也有修正到，但是老师的文章其实没有讨论到这个地方。首先，在48小时里面，我们开始去看54条之一。54条之一有几个判断标准？就你看完就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他说，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依缔约时情形显之公平者，该部分之约定无效。第一个，免除或减轻本保险人依本法应付之义务。应该不是保险人哦，这里在讨论的是腰保人或被保险人事故发生通知义务。第二个，使腰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抛弃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权利。这里应该不是权利，是他的义务。所以重点是三哦，加重腰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义务，也有可能是四哦。其他对于腰保人或被保险人有重大不利益的情况，不管是三或四，它的评判标准就是四个字：显失公平，对不对？五十四小时一跟你讲显失公平，所以四十八小时有没有显失公平？学说认为有啦，认为显失公平。所以带到了显失公平，得到的结论是约定无效。这一个部分的约定无效，会回归到日。然后在书面这个地方呢，又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意见是什么？显失公平无效。因为为什么不可以打电话，一定要书面？另外一派意见是认为说有利举证有效。所以第二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书面这件事情其实有两种意见。我个人是比较赞成有利举证这个说法。反正五日内信一定寄得到啊，对不对？而且他书面没有叫你用寄的，你写个书就好了，传真也可以啊 ，email 也算书面啊，对吧？现在 email 也算书面。那最后第三点，在不负责任这一点呢，你想想看，民法不是保险法63条已经跟你讲是损害赔偿的，对吧？保险法63条跟你讲是损害赔偿，那这里应该算在54条之一里面，还是算在63条里面？我故意这样的话是有一个陷阱要让你跳进来，它规定违反效果是在54条之一还是63条？63条。那63条有赋予你一个得以契约定有约定吗？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要把它切割开来，这个效果的违反其实是涉及63条，然后63条是一个强制规定。然后依照多数，现在是通说嘛，在通说的想法里面，他应该要去走54条之一嘛？54条第一项，去走54条第一项。啊，这里是有利还是不利？不负责任，有利还是不利？不利啊！不利变更，这是一个不利的变更。所以回到54条第一项，可不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变更？本法之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所以是不利变更，不得变更。它是一个不利的，不是有利的。然后讲到这里，顺便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要赔什么？63条的话，你要赔什么？这东西其实很，我想很久，然后去翻很多文献。只有几个例子，我觉得比较 OK 的。他说，如果你没有去通知保险人说事故发生，因此所受之损害要负赔偿责任嘛？使保险人所受之损害要负赔偿责任。那你不通知对保险人受到损害是什么？来想一下，想一下，在有现有的文件里面出现过的讨论是增加的鉴定费用，额外扩张的损害。因为如果你早点说，可能保险人会阻止那个损害。然后还有一个是代位权的损失，因为你可能可以本来保险人在几万保险之后可以去告别人，但是因为你太晚跟我讲，没办法去告别人，这不用钱，这不行。所以大概知道这些之后，你就开始回去想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会不会超过保险金的给付？就是63条的这个损赔， 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可是蛮难的。63条的损赔跟那个不负责任，哪一个比较严重啊？有没有可能损赔大于不负责任，大于保险金的给付，你额外增加的鉴定费用变成超贵？有没有这种极端的情况产生？这种案例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里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不是有利还是不利。当然所有的学者都说是比较不利的，认为说不负责任是全部不赔，然后损赔可能应该不会超过那个给付的金额。你可以再去回去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会有极端的案例发生。那我们再看一下，哦，这个题目就这样。下一个，江朝武老师的想法。江朝武老师认为什么？所有的法条都是强制规定，但是因为这一条有除期约定有订定，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可以做选择的相对强制规定。相对强制规定，等江老师的意见，它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强制规定。然后它应该要适用的法条就会变成是54条的第一项，对吧？54条的第一项，原则上是不可以变，但是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时候可以变。那针对这个有利不利，一样我们要再来三个，它到底是相，它既然是相对强力强制规定，就看它是有利还是不利。好玩了。这里江老师说三个都不利，不利。江老师的意见说三个都不利。他说法条的最低标准就是跟你讲，不用书面，而且要5天，而且最多只能要有损赔，你怎么可以变得不一样？所以全部都是不利。在江老师的想法里面是这样，他觉得三个都是不利的。然后说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这样子的一个变更是无效的，变更无效的。啊，可是其实事实上还蛮多契约条款是定这样，48小时还蛮多的契约是这样定。然后后来针对这个争议呢，我又很无聊，我再去查了一个问题，就是立法理由。立法理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定5天呢？立法理由啦，因为这种东西你们最后一定会很难记，只有一个东西不会是错的，就是立法理由不会是错的。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有58条规定？是保持实务运作的弹性。让他们在设计保险商品的时候有条款设计上的弹性。所以依照这个立法理由来看，48小时。”应该是可以的，书面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立法理由只有写58条，没有写63条。好，从立法理由来看，他说之所以要有订修订那个除契约定有订定那一个条，那一个除外的，应该讲除外的那一句话，它的原因是保障职务运作的弹性，所以48小时。你可以依照实务运作去做调整，书面或是口头，或是电话，或是 email， 或是传真，你可以依照实务运作的弹性去做调整。所以从立法理由来看，其实应该都可以。啊，效果当然没有啦，新闻效果没有讲，效果立法理由找不到，我就怕你们写不出适当的答案，尤其在这种考题的时候，你写个绝对不会被人家骂，就是立法理由。就是老师，你去看立法理由，他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法典有没有在复，你们回去查。你知道立法有在哪查吗？立法院那个啊，立法院法律咨询法律网，立法院法律网，应该叫立法院法律网。里面有个法条严格，点进去就有一个立法理由。每一次修正如果有理由，它就会附在下面。如果你很衰，找到那种没理由，你要点进去看那个立法记录，看一读、二读、三读， 然后行政院会版本，啊，立法院立法委版本，然后看那个版本里面的理由，这个就比较麻烦。然后更早期一点，大概三十几年的那个连书面的理由都没有，你要去立法院里面翻纸本立法理由，所以很麻烦啊。所以做法制实验就是非常辛苦，做法制实验就是非常辛苦。啊，这个立法委网络上看得到，你无聊可以去看一下，无聊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再往后翻一题啦。我们把二十四页讲完再来休息啊。二十四页这边讲了一个题目，这个是江老师的独门意见，独门的哦，独门的。他说，契约约定，要保人或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之权利，自得为请求时起，经过三年不行使而消灭。这要配哪一条？配六十五条来看。配六十五条来看。六十五条跟你说，保险契约所生之权利，自得为请求之日起，两年不行使而消灭。你约定约成三年，这样子的效力到底 O 不 OK？ 到底 O 不 OK？ 你看六十五条，它有没有写除约契约另有定？没有嘛，没有赋予一个得以调整的空间，所以通说会怎么办？一定是放在强制规定里面，通说一定会放在强制规定。然后通说强制规定有没有分类？没有，所以直接接五十四条的第一项。接到五十四条第一项之后，通说说了什么？有利可变。法条跟你讲嘛，有利的话可以变更。那两年变三年合理，有利被保险人，因为权利得请求的期间从两年变成三年，所以两年变三年 ，OK。不过这个地方建议你再去补强一个论述，就是民法一百四十七条，不是说那个期间时效不得任意契约变更或延长之吗？一百四十七条，在这个地方，学说会认为五十四条属民法一百四十七条的特别规定。民法一百四十七条在这个地方，学者是认为说不用管，直接看保险法五十四条就好，因为民法有个一百四十七条，有个一百四十七条。好，所以变更是有效，是通说一件。江老师这个人就是捉摸不定，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定。江老师就会说，这个是绝对强。因为他没有让你契约可以变更的余地嘛，他没有说除契约利有定金，或者说得由当事人自由变更之，没有这样讲嘛，所以他是属于一个绝对的强制规定。那他的利润基础在于危险共同团体的维持，什么是危险共同团体的维持？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哦，我们上次讲过危险共同团体，还有讲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保险是什么？这就是江朝国老师号称独门案。上次不是讲这样 ，XYZABC， 一直去找保险人保险，然后最后组成的一个保险池吗？这图按一下哈、哦，按一下、哦，第一堂课讲的，第一堂第二堂课讲，在这个地方，江朝国老师就是用这个图来解释，他说。保险法六十五条说，保险契约都是两年，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两年、两年、两年、两年、两年、两年。你现在有一个人变成三年，这个危险值怎么维持？我们在考虑契约的时候，不可以只看双方当事人啊，应该是要看整体的危险团体里面每一个危险。 单位他跟保险人跟这个团体之间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才可以让这个持续运作嘛。所以他基于危险共同团体的维持，认为这是一个绝对强制规定，变更无效，要变成这样，还是两年，要依照65条两年，这是江涛宝这一件，所以他这也是符合他刚开始讲的，当他涉及一个保险的基本要素的时候，就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变，再怎么有利都不可以变，因为这涉及了保险的基本要素，要维持这个保险，我必须要把每一个人的请求权时效都归于统一，否则有人可以3年，有人1年，有人10年，有人2年，这个危险团体无法运作了，就无法运作了。这是江涛国老师的一个想法，江涛国老师的一个想法。当然啦，其实江老师的一个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有没有那个除契约令有订定外那几个字，它几乎什么都是强制、相对强制、绝对强制的差别。除非你出现除契约令有订定，不然它都会放绝对强制。它如果一出现除契约令有订定，你就放相对强制，猜对的几率大概8成9成，哦，猜对的几率有8-9成，好吗？这江老师的意见啊。那下面这是一个谁出的题目？一定是东吴出的，不然干嘛取个东吴人寿？总不可能辅大叔说东吴人寿，啊，正大叔东吴人寿，不可能嘛？东吴人寿一定是东吴出的，所以这是刘东吴老师出的，刘东吴老师出的。他说，为了促进业务呢，东吴人寿保险公司推出新保单，强调投保人可于其所实际支出医疗费用扣除健保给付或者差额部分，享有全部之理赔给付。试问，该保险之保险标的为何？标的是什么？第二堂课哟，保险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医疗险吗？对，这是一个医疗险标的吗？保险标的是有两说嘛，一种是以美派的说法是什么？那个人嘛，这个人叫什么？没有人，没有意思，那就人吧。该人，德国人，该人与医疗费用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就是那个保险利益。在德国人的意见里面，标的不就是那个保险利益吗？继续看第一小题，只让你负责那个回复一下记忆。第二小题跟你说，是否有不当得利禁止原则之适用？哎，为什么会问这个呢？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于说，这里是一个实支实付型的医疗险，有没有？实际支出医疗费用，依照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享有全部的理赔，对不对？所以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它的损害类型是什么？具体损失还是抽象损失？它虽然是人身保险，因为它是健康嘛，健康险，但是它是具体损失。既然是具体损失，就会有损失填补原则跟不当得利禁止原则嘛，还有印象吗？损失填补原则。跟利得禁止原则，这是因为它是实支实付。如果它是那种日额型的呢，就会变成是抽象损失咯。但是题目已经很清楚跟你讲，它是一个具体损失，具体损失。然后最后在第三小题的地方，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保险单条款出现了疑义，要怎么做解释？”在这个地方呢，你如果只写保险法54条之一跟54条，有什么好写？有什么好写？你就至少要先写出强制规定跟这义 规定的分类，强制跟任意。看它的契约内容，如果涉及到强制规定跟任意规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分类上会有差异。再加上你要去写54条第一项跟54条之一怎么样去适用，然后最后如果行有余力再去写民法、消保法的规范讨论进来嘛，因为这里也是有247之一啊，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嘛，11条、247之一啊。这些东西最主要就是在保险法之外，你要再补充进来的民法跟消保法也是可以去适用的。所以这题目大致上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刘宗宏老师出的，你要选标的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想一下，因为刘宗宏老师是个大陆法系学，但是他是去英美学保险法，懂吗？他是大陆法系学者。因为他学的是民法，最早学民法，然后去美国研究了一阵子的保险法之后，就回台湾了，然后就可以教保险法。所以他其实是民法学者，所以该怎么说他呢？他的标的哈、哦、是这个人，但是他保险利益是江朝国老师的概念，他这个人非常特别。他的保险利益的想法是江朝国老师的想法，但是他的标的的认定又是英美法认定，所以有一群保险法学者不太喜欢刘宗宏老师，就说没有什么学过，然后回来就可以教。但是刘宗宏老师还是很爱写，最近写了很多强制险的东西哦，最近写蛮多强制险的，然后要不然海上保险，刘宗宏老师很爱写，然后有空可以看一下，虽然他退休。所以大家先上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来讲副保险。副保险有点难，希望可以讲完概论。